楼上的摇滚青年在女娲娜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花开的声音。这一首歌，这一朵花叫做满天星。满天星的花语是配角，是纯洁而又美好的心灵。这个歌名倒真的是人如其名。在1995年的时候，唱歌的彭羚迎来了他生命当中的最高峰，那一首香港的各大颁奖典礼当中都能够看到他成功丰厚的身影。这不仅使他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也让唱片公司在他的制作上给了他很多的自由。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有一张叫做《清水》的专辑，这是他封喉之后的第一张粤语专辑，也是他自己担任制作人和杜自持一起联手打造出来的一张不太香港但是却非常艺术性的唱片。这张唱片当中，彭羚营造出了非常多的像童话一样的烛光的音乐感受，这首歌便是如此。满天星， 清风那香气，喜欢躲于山子里亲你，被染湿发堆，喜欢呼吸冷空气，喜欢玻璃水蒸气写满幸福的语句。从前看梦里满天星，而你会是最光那颗，当初怎么深深爱过，都化作无数情歌流过。Oh,

心境开朗愉快任由他，不需惊怕落雪风雨打，陪着他一早喝啖红茶养老下，身心轻快并下手脚挂，即使天跌地冧都不怕。日也想他，夜也想他，天天心挂。我爱心无虚假，永远也都听他话。愿我的他莫要变卦，愿这段情常在永无害怕。心抛去俗气共繁华，一生跟到实佢倦窿倦啦。手脚挂，即使天跌地冧都不怕。我每天见到他，嘻嘻哈哈多说话，日也想他，夜也想他，天天心挂。我爱心无虚假，永远也都听佢话。我的他莫要变卦，愿这段情常在永无害怕。陪着他天天有着绵绵情话，甘心抛去俗气共繁华，一生跟到实佢倦窿倦啦。陪着他， 为着要适应别人，茫茫风雨天，路途未免孤独。有谁最熟最真？谁无边？尤其过去幽怨，转变中洗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选，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愿面。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千载此心不变，谁无变？尤其过去幽怨，转变中细下了几个。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